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今天我们继续有请北京市重大办城区场馆建设处处长黄辉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北京冬奥会的北京赛区场馆的一些建设情况。那么随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北京冬奥场馆规划建设工作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那么在本届冬奥会当中，北京冬奥会最大的特点是体现了节俭办奥的理念，既注重了场馆的使用功能，又着眼于赛后利用，同时还考量到了对城市建设带来的提升。而基于此，我们的冬奥场馆建设可以用五用来进行概括总结。第一点是新建了有用的竞赛场馆，那么所有的新建场馆都是填补了国内过去的空白的项目，像北京的城区滑雪大跳台，这些场馆之前都没有过。第二是充分利用了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的场馆，对既有场馆进行了赋能提升，比如说水立方可以变为冰立方，通过改造让这些老场馆焕发青春。第三是积极借用了城市现有的公共设施，借用场馆赛后继续服务城市民生和发展，是北京冬奥节俭办奥的另一创新。第四一点则是善用老旧厂房进行改造，那么对老旧厂房改造是节俭办奥的又一生动的实践，比如说首钢滑雪大跳台区就是充分利用了首钢原有老厂房和工业构筑物进行了修缮与改造，而首钢滑雪大跳台现在已经成为了北京城市老工业遗址文化与奥运文化完美融合的代表性景观。而第五点便是要做好赛后利用工作，黄辉说， 这个场馆的赛后可持续利用啊是一篇大文章，冬奥会的赛后利用问题上呢在全世界是个难题。我们这次也考虑到在场馆改造和建设之初呢就充分考虑到赛后的应用问题，比如说水立方通过改造原来只是一个单一的游泳比赛场地啊，改造完了以后呢还可以在冬季举办冰壶比赛，也可以让我们广大的群众进入到场馆体验奥运的冰壶比赛，这是一个创新，也是我们向全世界提供了一条解决老场馆可持续利用的一个北京方案。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